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，将2017年端午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：5月28号周日至30号周二端午节放假调休，共3天；5月27号周六上班。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独家获悉，目前全市预约5月20号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已超过4000对，海淀、朝阳、西城、东城等中心城区均超过500对，预计当天办理登记现场将会出现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象。日前有平台发布2017年应届生就业报告，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本科生起薪4300元，比预期薪酬低了900元，只有1/4的应届生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直接对口，签约单位与理想单位一致的比例不足40%。 悄然游离在哪里才可以找到你，我带着伤难意，以为熟悉你有过那片水域，可是我根本没能力去改变你，游来游去，始终无声又无息。我为难你，背叛了他，结果你用消失来对我惩罚。我的不安，只好挣扎，不懂是谁对谁说了谎话。伤难你，以为熟悉你有过那片水域，可是我根本没能力去改变你，游来游去，始终无声又无息。我为难你，背叛了他，结果你用消失来对我惩罚。我的不安，只好分离

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不再回来，我会怎么等待，舍不得一直去就来，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年养老金上调开始落地，按照人社部要求，各地要于5月31号之前将调整方案报人社部、财政部审批后，抓紧组织实施，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。今年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5月1号，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首发，受到经常来往京津两地之间的通勤一族的欢迎。北京南站、天津站、武清站、塘沽站和余家铺站都设有办卡窗口，旅客可根据自己的出行安排就近选择办卡地点和合理安排办卡时间。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，虽然所谓的延迟退休方案近日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但目前热线并没有接到相关政策通知。两高公布了一则司法解释，明确非法获取、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等情形之一的，即可入罪。该司法解释将自2017年6月1号起施行。 就没感动过，若不是你，那 烈的保护我，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，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，不让无谓的思绪乱弄，再多纷扰也都 这是一首在我手机的歌单里保存的一首非常喜欢的戴佩妮的歌曲《防空洞》。爱情就像一场战争，爱了怕失去自我，不爱又怕心空洞。佩妮戴佩妮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，她害怕生活空洞，所以渴望爱情，因为在爱里生活变得充实，世界变得美好，但有时候她又享受寂寞，能够不受拘束的独处，希望在爱情里能够维持自我的空间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九六九都是一个人，不论爱或不爱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空间，能让自己自在的独处，调试两人之间的距离。一起来听《距离》。 可这一天